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从 read 看垂直伸缩到水平伸缩的演化。经过前面的预习和上一期我们聊的，大数据技术主要解决大规模数据的计算处理问题。但是我们要想对数据进行计算，首先要解决的其实是大规模数据的存储问题。我这里有一个直观又现实的问题想问你。如果一个文件的大小超过一张磁盘的大小，你该如何存储？我的答案是，在单机时代，主要的解决方案是 read， 而在分布式时代，主要解决方案是分布式文件系统。其实，不管在单机时代还是分布式时代，大规模数据存储都需要解决几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什么呢？总结一下，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数据存储容量的问题。既然大数据要解决的是数以 PG 的数据计算问题，而一般的服务器磁盘存储容量通常是1到 2TB， 那么该如何存储这么大规模的数据呢？第二个是数据读写速度的问题。一般磁盘的连续读写速度为几十兆 B， 以这样的速度，几十 PB 的数据恐怕要读到天荒地老。第三个是数据可靠性的问题。磁盘大约是计算机设备中最容易损坏的硬件了，通常一块磁盘使用寿命大概是1年，如果磁盘损坏了，数据怎么办？在大数据技术出现之前，我们就需要面对这些关于存储的问题，对应的解决方案就是 read 技术。今天我们就先从 read 开始，一起看看大规模数据存储方式的演化过程。 read 技术是将多块普通磁盘组成一个阵列，共同对位提供服务，主要是为了改善磁盘的存储容量、读写速度，增强磁盘的可用性和容错能力。在 read 之前，要使用大容量、高可用、高速访问的存储，需要专门的存储设备。这类设备价格要比 read 的几块普通磁盘贵几十倍。 read 刚出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一种黑科技，其原理却不复杂。下面我慢慢道来。目前服务器级别的计算机都支持插入多块磁盘，通过使用 read 技术实现数据在多块磁盘上的并发读写和数据备份。常用的 read 技术有很多种，光看文稿里的图片，你可能觉得它们都差不多。下面我给你讲讲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我们先假设服务器有 N 块磁盘。 read0 是数据从内存缓存写入磁盘时，根据磁盘数量将数据分成 N 份，这些数据同时并发写入 N 块磁盘，使得数据整体写入速度是一块磁盘的 N 倍，读取的时候也一样。因此 read0 具有极快的数据读写速度。但是 read0 不做数据备份， N 块磁盘只要有一块损坏，数据的完整性就被破坏，其他磁盘上的数据也都无法使用了。 read1 是数据在写入磁盘时将一份数据同时写入两块磁盘，这样任何一块磁盘损坏都不会导致数据丢失，插入一块新磁盘就可以通过数据复制的方式进行自动修复，具有极高的可靠性。结合 read0 和 read1 这两种方案，就构成了 read10， 它是将所有磁盘 N 平均分成两份，数据同时在两份磁盘写入，相当于 read1， 但是平分成两份，在每一份磁盘，也就是二分之 N 块磁盘里面，利用 read0 技术并发读写，这样既提高可靠性又改善性能。不过 read10 的磁盘利用率比较低，有一半的磁盘用来写备份数据。一般情况下，一台服务器上很少出现同时损坏两块磁盘的情况，在只损坏一块磁盘的情况下，如果能利用其他磁盘上的数据恢复损坏磁盘的数据，这样在保证可靠性和性能的同时，磁盘利用率也得到极大提升。顺着这个思路， read3 可以在数据写入磁盘的时候将数据分成 n-1 份，并发写入 n-1 块磁盘，并在第 n 块磁盘记录校验数据，这样任何一块磁盘损坏，包括校验数据磁盘，都可以利用其他 n-1 块磁盘上的数据进行修复。但是在数据修改较多的场景中，任何磁盘数据的修改都会导致第 n 块磁盘重写校验数据，频繁写入的后果是第 n 块磁盘比其他磁盘更容易损坏，需要频繁更换，所以 read3 很少在实践中使用，因此在上面的图中也没有单列出来。相比 read3， read5 是更多使用的方案。 read5 和 read3 很相似，但是校验数据不是写入第 n 块磁盘，而是螺旋式的写入所有磁盘中，这样校验数据的修改也被平均到所有磁盘上， 避免 RAID 3频繁显坏一块磁盘的情况。如果数据需要很高的可靠性，在同时出现损毁两块磁盘的情况下仍然需要修复数据，这时候可以使用 RAID 6。 RAID 6和 RAID 5类似，但是数据只写 N-2 块磁盘，并螺旋式的在两块磁盘上写入校验信息。我在文稿的表格里给你比较了各种 RAID 技术，你可以看到在相同磁盘数目情况下，不同 RAID 的访问速度、数据可靠性和磁盘利用率的区别。 RAID 技术有硬件实现，比如专用的 RAID 卡或者主板直接支持，也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在操作系统层面将多块磁盘组成 RAID， 从逻辑上视作一个访问目录。 RAID 技术在传统关系数据库以及文件系统中应用比较广泛，是改善计算机存储特性的重要手段。现在我来总结一下，看看 RAID 是如何解决我一开始提出的关于磁盘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数据存储容量的问题。 RAID 使用了 N 块磁盘构成一个存储阵列，如果使用 RAID 5，数据就可以存储在 N-1 块磁盘上，这样将存储空间扩大了 N-1 倍。第二个是数据读写速度的问题。 RAID 根据可以使用的磁盘数将待写入的数据分成多片，同时并发向多块磁盘进行写入，显然写入速度可以得到明显提升，同理读取速度也可以得到明显提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传统机械磁盘的访问延迟主要来自于雄子时间，数据真正进行读写的时间可能只占据整个数据访问时间的一小部分，所以数据分片后对 N 块磁盘进行并发读写操作并不能将访问速度提高 N 倍。第三个是数据可靠性的问题。使用 RAID 10、RAID 5或者 RAID 6方案的时候，由于数据有冗余存储或者存储校验信息，所以当某块磁盘损坏的时候，可以通过其他磁盘上的数据和校验数据将丢失磁盘上的数据还原。我们对更强计算能力和更大规模数据存储的追求几乎是没有止境的，这似乎是源于人类的天性。神话里人类试图建立一座通天塔到神居住的地方，就是这种追求的体现。我在上一期提到过，在计算机领域实现更强的计算能力和更大规模的数据存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升级计算机，一种是分布式系统。前一种也被称作垂直伸缩，通过升级 CPU、 内存、磁盘等将一台计算机变得更强大。后一种是水平伸缩，添加更多的计算机到系统中，从而实现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我们获得更强大计算能力的手段主要依赖垂直伸缩。一方面被摩尔定律所赐，每18个月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提升一倍；另一方面由于不断研究新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小型机、中型机、大型机、超级计算机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这种垂直伸缩的路子走不通了。一方面是成本问题，互联网公司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市场，无法为一个潜在的需要巨大计算资源的产品一下投入很多钱去购买大型计算机。另一方面，对于 Google 这样的公司和产品而言，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也无法满足其对计算资源的需求。所以互联网公司走向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水平伸缩，在一个系统中不断添加计算机，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户和数据对计算资源的需求。这就是最近十几年引导技术潮流的分布式与大数据技术。 RAID 可以看作是一种垂直伸缩，一台计算机集成更多的磁盘，实现数据更大规模、更安全可靠的存储以及更快的访问速度。而 HDFS 则是水平伸缩，通过添加更多的服务器实现数据更大、更快、更安全存储与访问。 RAID 技术只是在单台服务器的多块磁盘上组成阵列，大数据需要更大规模的存储空间和更快的访问速度。将 RAID 的思想原理应用到分布式服务器集群上，就形成了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的架构思想。垂直伸缩总有尽头，水平伸缩理论上是没有止境的。在实践中，数万台服务器的 HDFS 集群已经出现，我会在下一期谈谈 HDFS 的架构。今天的课后思考提示：传统的机械磁盘进行数据连续写入的时候，比如磁盘以日志格式连续写入操作，其写入速度远远大于磁盘随机写入的速度。比如关系数据库连续更新若干条数据记录，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与疑问，与我和其他